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节目又翻嚟啦。今日常翻翻阿笋哥又做录音，对唔住，因为咧我病咗，咁咧脱期脱咗三期，咁病嘅原因就系伤风菌入肠，咁咧就搞到肚屙，三日里边屙咗九十次都离头，屙到屎窟窿爆咗。之后咧屙完啦，扑街感冒，去揾咗嗰啲政府流感诊所度咧就睇，佢老母咧伸支嘢入去你个鼻嗰度咧，要撩嗰啲把屙屎支棍咁长，嗰支棍大约 两支铅笔， 两支铅笔啦。我话俾你听，插咗一支入个鼻入边。个姑娘同你讲话，嗱阿仔唔使紧张噶，深呼吸。佢老母逢系姑娘同你讲呢啲嘢，你都唔嬲好信啦。我已经准备惨叫啦。佢嗱，我高个头，嗱，拧个鼻腔咧就即系对住我。之后佢做咩咧？一怼好捻快啊，一桶桶入嚟，掹翻出嚟，之后流出嚟嗰啲唔系鼻涕，系鼻血。 佢真係怼爆你个鼻腔， 好撚入㗎怼到。 係咪 係啊，你我哋个鼻腔可以好深嘅，但你又唔係怼到咁啊。咁嗰支棍唯有冇血就好快掹返出嚟囉。但係之后你个鼻就啪啪声係咁流囉，哇咁撚咗鼻，我屌佢老母。佢你出去等我，哇痛撚到出口讲唔切啦。 呢啲就係俾人屌鼻 呀。哇几撚痛呀、啊、真係屌。哇佢伸撚咗半支铅笔又可以咁撚攞命，屌你仲要出声大哥。好，今日我哋阿笋哥喺度，咁啊讲下越南之旅啊，笋哥。 越南之旅啊，呢、這个都 喂，你去越南玩定系咩嘅咧？ 玩啫。哦。越南唔知道大家啲听众咧对你有咩印象？喂，其实咧好细个嘅时候咧， 系 我哋即系住屯门元朗呢啲，咪好多越南难民嘅。 系啊系啊系啊。 啊，嗰时候佢哋点解佢哋会过嚟咧？ 唔系佢谂住去美国啊嘛。 哦，系咩？ 系啊，谂住去外国，唔喺香港噶。 哦，即系，但系点解佢会系难民嘅？点解佢系 难系咩？难民 即系其实唔系， 唔系打越战嘅时候， 越战1975年。 系啊，美国咧就将香港咧，即系香港喺呢个即系国际联合国里边咧，就做咗第一嘅难民收容港先。咁甄别咗佢哋啦，再去第二度嘅。话说当年越南咧，不过越南当年打越战都唔系好紧张嘅咋。话说好似系解放之前。一兩日都仲去到，有飛機去嘅。 哦，係 咩？係啊，越南打仗唔係好緊張嘅，就打越戰嗰陣時，咁都有好多飛機去越南啊。 不過今次去越南咧，睇到佢哋嗰個講個 Agent Gas 啊，即係 咩叫 Agent Gas 啊？ 嗰個叫做落葉素。 咩葉素？ 落葉素。 啊，落葉素係啊。 講呢個。 哦，佢哋叫橙毒嘅。 又叫橙毒咯，即係佢好多種叫法。 屌我去越南嗰陣時，我話俾你聽，筍哥。咁咧。越南咧，我嗰陣時去即係揾生意做啦。話說阿 Oscar 哥個阿叔喺嗰邊接應我哋啦。佢老母快帶我哋去食魚食蟹。我話俾你聽，食最出名越南係咩咧？蔗蝦。 係啊。 軟殼蟹叫到一堂都係，佢一隻都唔掂。點解咧？我同佢食齋啦。原來唔係我食，同埋阿 Super 哥一齊狂食。食撚完啦，咁咧，因為我哋住酒店咧，阿 Super 哥咧就真係住一間即係企你嘅酒店。咁、我咧就即係希望揾下生意咧，咁啊當中就識個即係同個越南仔打交道啦，傾偈，即係喺啲餐廳度。咁佢介紹咗一間嗰啲 motel 俾我啊，咁咧就間 motel 咧就係嗰啲生意人好中意喺度住。咁我點解可以咁樣做呢？又唔俾佢呃咧，就係塞啦呢個$10俾佢，咁咪咁做啦。咁佢介紹間 motel， 佢話幫我接埋的士添。咁我去到間 motel 啦，咁原來裏面咧有啲台灣仔啦、韓國仔啦，咁個個都去嗰度越南揾生意做啊。咁咧嗰個人咧，喺嗰度接人住嗰個人咧，以前係喺難民營做過翻譯嘅，廣東話、英文、韓文都識噶，國語一流。咁佢話：哇，你狂食啊啲海鮮！我係啊。我第一次認識橙袋咩？佢因為咧，我哋越南當年打仗咧，美軍落咗好多啲落葉劑落嚟啊，我哋唔撚食啊！我屌佢老母，佢哋唔撚食，我仲要狂食啊！屌佢老味，佢好撚毒噶。後屘我翻嚟咧抄資料咧，我裏邊咧《明報周刊》有一個資料講，原來橙毒係油溶性嘅，即係脂溶性嘅。你唔好諗住喺大自然裏面可以分解，因為脂溶性就唔得啦。咁脂溶性有一樣嘢衰啊，做咩咧？俾啲動物食咗落肚，咪啲動物啲。鋪田裏邊咯，同啲 fat， 咁佢食咗，你食咗之後就喺你個身裏邊咯。 哦，係。 就屙唔屈翻出嚟啊！你唔好諗住屙翻出嚟。 你見到好啦，變態啊！我嗰日去到嘅時候咧，就算啦，即係一路都俾人係咁呃，係咁呃啦，呢啲都唔好再講啦。但係最大一大鑊咧就係、第一晚落到去去飲啤酒嘅時候。哇！突然間，即係喺條街好搞笑喎、周圍咧都有啲電單車衝過嚟 ，Marijuana 咁樣，即係咁問我要唔要帶埋咁樣，跟住我話唔使啦，老咁樣。 Marijuana。 Marijuana。 咩 runner 就係大馬咁嘅意思。係 咩？唔係 cannabis。 佢好多種叫法嘅。 哦。 係，即係咧呢個呢、這個不停問我要唔要大麻，咁啊唔要啦，唔要。 唔係佢有間 hotel 叫 Mary Lanna， 係咩？ 係啊，好雞好多雞仲好靚㗎。 係咩？ 係啊，佢咪叫你去嗰間 hotel 啊？ 唔係，肯定係大麻，肯定係大麻。跟、哦、住然後不停咁樣叫，即係咧突然間行下，跟、住然後咧見到一個女仔，咁啊喺街度唔知好似賣啤酒咁樣嘅。係。哇！撲街，我點講咧？嗱，你部電視係咪30寸啊？ 係啊，係啊。 你將部30寸電視斬咗一半， 啊， 佢個頭就係咁大嘅， 咁大個頭， 係啊， 啊， 佢個下巴，佢個頭上邊係正常，個下巴咁長， 哦，即係肯定係中啦呢， 中咗 Agent Gas 咯， 啊， 即係佢可能係，因為佢而家個問題就係出咗喺邊咧，就係佢嗰個即係嗰啲人，佢就係講嗰啲落葉素就落咗啲地下水度嘛，係 啊 係 啊， 咁、你冇計嘅，你必定要飲水，係 啊係啊係啊， 今日又飲完啲水，跟住然後一。个即系可能佢本身就冇事啦，咁、由佢生出嚟， 生出嚟有事咯， 系啦，咁、然后就喺越南，你话即系嗰啲古灵精怪嘅人咧，系讲紧有接近300万， 系 300万， 系 啊，咁所以咧，有时你通街都见到，我就唔系真系见好多，但我见到有咯， 系， 即系你见到佢直头系将呢班人 group 埋嚟咧，一齐喺度整啲精品啊， 系 去。做遊客生意啊咁樣，咁其實都幾淒涼啊，其實。 因為落葉素即係產毒對越南人嘅影響，其實係即係係跨世代㗎。因為產毒係一樣好卑鄙嘅嘢嚟啊！落葉劑當年美軍打越南嘅時候，因為叢林戰太即係太消耗佢哋嘅資源。 佢唔係叢林戰爭，佢咧其實咧有呢個喺呢個越南咧嘅地道啊。 係。 佢係差唔多咧，有250公里嘅地道，差唔多咧係由呢個越南通到阿富汗，即係如果拉直嚟睇嘅時候，係好長好長嘅一條地道。咁咧，所以咧就個地道我落過去啦，大概幾闊咧？如果我呢種身形就啱啱落到去，咁但係越南人通常都好瘦噶嘛，你就會見到佢哋就話其實咧打呢個地道戰咧。這個美國佬是完全沒辦法的， 沒有啊，因為它掘得很深啊， 完全是沒辦法的，差不多是落到由地下落到地底接近15米那麼 大，15米 、 他們煮飯啊，生仔啊，入面 是啊，他們全部整個 production 啊，生產啊，咔咔咔全部都會在個地道裡面的，所以呢你根本呢就第一你很難攻佔的一個地方，還有你根本呢在地道裡面你沒有一個 map 你大概摸索不到那個 map，所以他們呢曾經是想使用落葉劑呢將那個地方的植物呢全部呢就做瓜曬它，然後呢就想著是方便他們搜索的，咁啊係囉，就後來就變成這樣囉。 不過地道是誰畫的？中共畫的？ 好像其實就不是，就是說呢當年呢這個其實地道呢你沒有理由你沒有可能在越打越戰的時候呢即是打到來你先就已經可以挖到250公里地道咁多，咁其實幾時開始掘嘅咧？其實就係講緊再20年前，就打呢個法國人，即係咧將法國驅逐，即係呢個殖民政府咧驅逐出越南嘅時候咧，嗰時候打仗嘅時候咧就開始已經掘地道噶啦。咁啊一路喺打呢場戰爭裏面就不停掘，掘完之後咧打越戰嘅時候繼續掘，所以有咁深嘅地道。 我明白了。 即係咧嗰時候你哋去到越南咧孤物論啦，即係佢係一個發展中國家，即係好多。 不過好，我阿筍哥打斷你一陣，你發唔發覺越南有一樣嘢？嗱，我唔知道你以前對越南嘅印象點，好先進喎。我覺得而家越南，即係我上次去就，即係周街平治啊、寶馬啊、平面方角電視呢啲咁嘅電視機，周圍都係啊。 我又唔覺得咯。 啊， 我唔覺得，係好多好多摩托車。 啊，呢、這個係真嘅。 好多摩托車，呢、這個好先進就講唔上，佢係。大概是好似如果翻大陸的話，佢好像相等於我哋嘅溫州啊， 差不多。 揚州啊，即係咧嗰啲工業城市、工業重鎮咁樣，即係咧成條街周圍都係做緊啲興建啊，咁成條街沙塵滾滾啊，咁係有高檔嘅消費地方嘅，即係但係咧普遍嚟講咧都係其實好貧窮啊，你睇到你都覺得但係好多人因為佢哋根本就係個。解決不到生活。 你上次 你去胡志明？ 胡志明 是不是河內下一個佢嘅首？ 其實咧就是南北嘅，南邊就是胡志明，北邊就是河內。河內仲窮啲。係啊，即係胡志明已經是講緊咧，係佔成個越南咧裏邊嘅生產總值啦。唔係，係嗰度嘅人咧揾嘅錢咧係一個月普通越南人嘅三倍。 係 係。係啊，即係等於我哋中環人。 啊！ 即係喺中環做嘅，同埋喺呢個招勁做嘅， 差唔多屌你！不過你俾人呃到撚慘啊！屌！ 係即係其實呢啲都即係初頭就可以值得一提嘅，但係咧後來諗諗下，你都覺得即係佢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 係咁噶。 即係咧，其實講嘅時候咧，我只係想同大家舉例就係佢同大陸差唔多。係係。即係咧其實佢同我哋都差唔多，即係比較貪錢。但是他不是贪大钱， 贪细钱咯，细鸡嘢咯。 而家可能是大陆搵你啲钱嘅时候咧，佢可能拉咗老豆老母啊，跟住屈你一百几十万啊。越南唔系嘅，即系都只不过系，嗬呢度食饭啦，多你两三蚊，喺街边食件饼，然后多你二三十蚊咁样。 上次我同阿 Super 哥去又唔系喎，话说啲人对我哋好热情下嘅都，搭的士咧就即系啲友仔已经讲过噶啦，搭六百。即係佢咪啲的士分黃白綠白咗，好似係黑白定唔知乜鬼三隻色嘅。佢一上車就總之綠白啦。咁有一次就上咗拆車啦，個撲街一落車就屈鳩我哋。咁啊諗都唔使諗，打電話報警，即係打112啦已經係。咁嗰個司機就即刻散水咯，錢都冇收啊。係 啊， 係啊。咁佢話佢屈我哋錢，佢話要美金。個標我就話meter price。咁佢睇完個 meter price 之後，佢話俾我聽就唔係咁嘅錢。咁佢就話我哋要等你啊，又支持佢。咪頭先你講咩 parking fee 啊，支持佢。我費事同佢講，我 call police。咁佢開頭都唔撚為意，我攞電話出嚟撳俾佢睇，112，屌你咁樣嘣一聲閂門，飆撚咗佢咯。 啊 即係諗都唔使諗啊！屌，好費撚事同佢講。 明白。 咁因為我俾個司機好過，我俾個差佬好過俾你啊。 係。 即係我寧願賄賂個差佬好過俾你啊。 即係講真嗰、那個即係其實就。即係仲係喺好乸點講咧？喺個資本主義發展好乸低水平嘅時候咯，即係大家開始感覺到，哇！錢真係好吸引，佢可以買好多嘢，亦都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必需品，你係需要用錢去購買嘅。於是大家咪增加自己嘅資源，咁然後增加嘅手法上面嚇，有啲人就行正路，可能去做工廠；有啲人就行歪路嚇，中意喺條街度啊氹氹咁樣。 通常都係啊啊氹氹。喂，你有冇去越南嗰度？咪周街有啲燒鵝食嘅，你有冇買過嚟食？ 冇食過喎， 我買咗一隻，抌撚咗，咬咗啖抌撚咗，哇，好柒難食啊！屌老味，佢周街燒噶嘛。 我冇食。 成隻嗰個，仲有嗰啲法國麵包，你有冇食過？ 有。 哇！我頂唔緊。頂唔 撚緊。O K 啦，即係其實越南人咧，我諗佢喺個即係。他哋都成日都會覺得係自己受呢個法國嘅文化影響嘅、 啊， 其實好得意嘅。你俾中國人統治咗一千年，跟住然後俾法國人統治咗幾年啫，就受法國影響。 咁、哎、越南妹我諗正啊，腰有攞大啦，腰有攞大冇波。 冇波。今日咧，我又會覺得佢哋其實最主要其實係所謂受法國影響，都主要喺個。喺個飲食上面，咁但係真正嘅越南人咧，其實佢哋都真係冇乜可能去食到法國菜嘅。其實， 咁其次咧，佢哋嗰間餐廳叫唔知56定係唔知乜鬼 number 嚟噶。咁你話算係好出名嘅法國菜，咁我話阿 Super 哥，我問阿 Super 哥去啊嗰次，咁我問阿 Super 哥去唔去食，阿 Super 哥就話貴唔去，咁咧就自己係酒店，個撚咗唔知點解成日匿埋酒店，話去做生意，我加啲埋酒店，咁我話自己去食啦，我話俾你聽貴。一個人我嗰次去食 lunch 大約為港紙，我食咗美金百幾蚊，咁啊即係八嚿幾水啦。香港食好食過佢好多，即係個法國菜就，即係佢唔係因為係咪法國口味啊？即係兩度，我覺得佢啲法國口味都唔似法國菜啦。第一，第二佢又煮得好正宗，都係一般。啲食材唔得啊！ 我就食咗有一間OK 嘅。即係一樣啦 ，appetizer、main course 跟住 dessert 咁樣啦，580幾蚊 一個人。 咁啊，係一個人。咁樣就初頭就係我前菜食咩咧？前菜係食一個好似 好似塔沙樓咁嘅嘢嚟嘅，即係佢又唔 係樓， 佢又唔似龍尾，薄啲嘅。 哇！屌你，越南啲魚真係唔撚咁食，大佬。 咁啊，唔係嗰時候唔知嘛，唔知啊，努力食啦。咁然後就後來第二度就上鵝江，都好食嘅，即係都自問我去過四季酒店食過鵝江嚇，即係我都知道。即大概知道咧，好嘅標準係去到邊一度，梗係好食嘅。即係總之就係食落去冇筋冇渣。咁我諗都係好嘢嚟嘅。跟住然後再係甜品啊、Earl Grey 啊、茶啊。跟住然後咁食完曬都係五六百蚊，六百蚊到啦，係咯。咁 acceptable 嘅。 喂，但係你去越南冇冇玩？ 貨分就唔係一個好地方， 因為越南冇咩景點嘅，係大家講啦。 你要用一個第二個角度去睇咯，即係譬如話即係你如果係即係作為一個認識呢、這個喺呢個資本主義發展中階段嘅國家咧，你如果用呢種角度去睇嘅話咧，咁其實係幾得意嘅。係咩意思呢？就係、是、佢有一個咧不停戰爭嘅歷史背景。 係 即係你見到咧嗰啲人咧，好多人都而家有錢嘅人咧，好多時都係。當年同呢個美國佬做翻譯啊，係即係咧透過出賣自己嘅民族咧，所以佢而家維持到一個幾好嘅生活，或者咧喺社會上面走上呢個中上層，因為佢本身又係你同美國佬打工，你本身英文又好啲咧，咁普遍嚟講你嘅教育水準都會好啲嘅，咁樣咧就普遍嘅普羅大眾都撲街噶啦，因為咧只要中過 Asian Gas 你下一代同你下一代下一代咧，其實都會古靈精怪嘅。其實就係嗰種古靈精怪係 absorb 咗你成個 family 嘅資源啫嘛。你一家人去處理佢一個人嘅問題啦。咁或者可能一家人有幾個咁樣咁撲街啦，即係根本養唔起嘅，即係嗰啲嘢等死嘅啫。講真，呢、這個佢哋啲情況係嚴重到咧，可能我頭先講個 case 我好似係第一集講嘅，即係咧講嗰個電，即係嗰人嗰塊面啊，大概好似你呢個三十寸電視咧切開一半咁大，個頭啊上半上正常，下鄂咧就真係個下鄂啦， 下爬 幾大咧，好似一半一周巷咁大。 屌你， 係啊， 我玩特別嘢喎呢啲， 即係我係你嗱講真， 特別真係未玩過啊！ 你見到嘅時候，你真係會覺得 彈就彈咯，屌！ 你真係覺得好核突你係覺得哇屌乜撚嘢人嚟㗎咁樣，但係你又心即係你心底裏面知道其實佢真係好唔好彩咯，即係佢唔想㗎。 同埋一樣嘢，我又想講，筍哥嗱，話說當年我都搞啲越南妹過去澳門呢度做即係浴花， 係咪個閪好撚神奇嘅咧？ 咁又唔係閪好撚神奇。有一樣嘢，越南人咧好多啊，越南尤其係邊一輩咧？三十幾歲嗰輩女仔，即係中女啦，咁啊後生嗰啲少啲啊。好多都係個頭辣脷，點解咧？因為磷打仗炸彈裏面最多係磷，咁咧磷咧一個人吸收咗之後咧就唔會排翻出嚟嘅。咁磷會存在喺邊度咧？空氣裏面啦，咁啊水裏面啦，泥土裏面。咁因為吸收咗磷之後咧，就會生辣脷頭，即係啲頭髮生唔出嚟嘅，好似鬼剃頭，一個圈一個個圈咯。即係嗰個中磷毒嗰啲人，你見即係三十零歲嗰啲最多嘅。係啊，最多嘅辣脷頭啊！ 好撚神奇，即係咧後來我就睇到，其實咧普遍越南咧，佢嗰、那個即係呢個錢係錢作怪，你普遍咧係嗰種反外國人嘅情緒咧，其實唔係好高漲嘅啫。 冇㗎，冇乜㗎。 即係嗰啲排外國人， 冇㗎，嗰、那個唔排外國人㗎，排即係對外國人又冇乜咩㗎。 但係就係因為外國人本身有錢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即係。你就可以諗到咧， 同埋好多日本人喎，我上次 日本人好多，但係日本人咧喺成個越戰嘅過程裏面，其實佢嘅共產黨係一路都支持緊呢個越南政府噶嘛，即係佢一齊去呢個打美國噶嘛，咁 that's why 咧就係喺個 political issue 上面咧，佢唔係一個壞嘅方案嚟嘅，即係中國都唔係嘅，反而喺美國肯定好撲街， 係啊，邪惡族心啦，屌！ 哇，我真係咧覺得呢啲就真係真正嘅壞人咯，真係你係用即係你係禍延人哋三代 喂，打仗冇话坏同唔坏嘅，老细。咁你去一个打仗嘅时候，嗱，讲即系你打仗唔会用一啲菜刀啊，唔会话哇屌嗱，常规武器就系菜刀啊、牛肉刀嗰啲。你梗系用尽晒所有最残暴嘅方法去到令到 嗱声搞掂件事， 即系对方收皮噶啦。 系 都系用最平嘅方法，咁啊化学武器又最平，亦都系最 effective 噶嘛。咁、你冇理由抌核弹噶啦，核弹又贵系嘛？化学武器系最平噶啦。 即係如果咁講都啱嘅，即係戰爭就已經係冇話殘忍唔殘忍， 啱啊！戰爭根本就 必定 係 殘忍㗎啦， 啱啊！你唔可以話戰爭係文明啊嘛。 咁所以我覺得佢有樣嘢咧就幾得意嘅，就係咧 喺嗰個戰爭之後咧，佢有其實好多描述人咧，去將嗰啲 係喺戰爭博物館， 即係將嗰啲歷史資料咧，再重新再 披露出嚟， 披露出嚟嘅。咁咧，我覺得有一點係好重要咧，就係佢去搞呢一個戰爭博物館咧。佢裏面係唔係懷著一種復仇嘅心態？ 係啊係啊係、啊！ 我喺呢樣嘢喺呢一個 point 上面，我幾欣賞佢，係因為你好神奇嘅。你諗下，當你老豆同埋你阿爺，或者係你身邊啲朋友嚇，俾、啊、人哋炸到古靈精怪、不力跡咁樣嘅時候咧，一個冇手，一個斷腳，一個大下巴咁樣。係啊，你仲可以有一個亮度咧，去做一個去做一個博物館，而呢個博物館咧係從呢、這個我哋唔可以再有呢種戰爭出現呢種角度去睇嘅睇嘅時候。 筍哥，我想講一句説話，當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經歷過好多年嘅殘暴嘅時候，通常佢最後即係和平嘅時候會出現啲咩咧？天下太平，大家都唔中意暴力，大家都唔中意一啲嘅街頭嘅暴力啊、老笠啊、斬人嗰啲，好少會發生呢啲事，因為大家經歷過一啲好罪惡嘅暴力啊，即係好極惡嘅權力。咁嘅時候咧，佢哋個仇恨已經笠曬水嘅真係，即係佢哋要展示出嚟戰爭係反映到一啲咩，就係延禍咗我哋嘅下一代，即係。你已經再冇一個即係氣力去到講話，我要去復仇，要去點？你勾起第二場戰爭，你一定會自己又係咁樣，即係你話我要去復仇，你復仇你要付出資源㗎，咁人哋都會揾翻你報仇啊，咁你都會甩手甩腳㗎。 不過其實又講得真嘅，即係咧你諗下，其實呢件事咧令到我都反省咗一件事。你好似話咧中國咧崛起，即係俾人哋蝦掌幾百年啊，即係，跟然後咧突然間。喂，一個温美十點之，佢搞咗變咗呢個唔好長時間啫嘛，即係講緊二十年開放咗二十年，哇！中國突然嘣一聲變成世界大國，跟住然後咧，其實咧點解啲外國成日有咩中國威脅論？點解你咁撚驚咧？ 因為佢以前就係咁樣樣噶嘛， exactly, 就係咧，你其實以前恰鳩人，而家驚人哋恰鳩你。即係咧，你諗下嗰種心態咧，就係 屌唔要得㗎， 係啊，好啦，唔要得啊，屌你咩？ 唔係因為通常一啲人未俾人蝦過，就驚人哋會蝦翻佢轉頭嘛。 所以啊，胡錦濤而家咧，即係不停去講話咧，我哋係維持世界和平啊，最緊要和諧發展啊，公公正正啊咁樣。即係佢想消融呢種所謂發展威脅論，但係冇辦法，你本身行出嚟個台型，即係咧，你行出嚟已經係。八嚿肌肉啊！即系咧，成批朱古力咁样行出嚟嘅时候咧，我哋系唔会打高你。 屌你！ 我而家几卵型啊！即系，即系你谂下，如果有一日崛起嗰个系越南， 系， 其实越南亦都唔系冇可能 嘅。啊，越南系即系亚洲里边一个好大机会会崛起嘅地方。 而家讲紧呢个成个生产业咧， 系 再都已经慢慢唔系由中国。 系唔使讲咩，顺哥，我举一个例子。自從人民幣升值之後，你發明家咪做呢、這個即係嗰啲電子零件嘅，所有全世界 70% 嘅電子零件全部去曬越南，因為電子零件嘅生產唔難㗎，即係電子零件係最平嘅東西嚟嘅。 係係係 ，sure 啊，佢嘅生產亦都唔難㗎，你買兩三部機就做到嘅，咪全部去曬越南咯。即係越南嘅電子零件生產好勁啊！咁如果電子零件生產勁，會帶動咩嘅工業勁咧？第一波工業咯。咁、遲幾年或者遲十年八年，佢第一波工業一定好出色㗎。 係啊，咁然後就普遍嘅人都可以處理到佢嘅生活啦。 係啊， 咁當然個環境可能有機會變得好差，而家都已經好差㗎啦，其實。 啊， 咁我就咁睇咯，即係其實你會見到其實世界輪流轉啊，即係你個美國威咗幾百年之後威下，跟住然後到中國威。 啱啊！ 只要你嗱撚之你遲啲就係咩印尼啊？ 印尼。即係大國崛起，我諗印尼啊、越南啊、泰國 呢啲都會睇得到，會睇得到。 同埋一樣嘢，我想講啊，筍哥頭先你講開，咁我有一個朋友孤兒嚟嘅。 嗯哼。 嗱，一個人蝦得人多，咁啊，梗係驚人蝦翻佢啦嚇，好似美國佬咁。我哋通常孤兒嘅印象就係話啊，佢係聖基道大嘅嗰個朋友，咁啊小中學識到而家。咁你梗係會話嚇，佢、哋肯定係哇冇家庭温暖啊，對家庭 係咪牛醫生啊？ 唔係，梗係對家庭好有暴力啊，諸如此類。你係錯，佢出嚟做嘢冇幾耐，識咗女朋友就成家立室，非常之愛屋企，同埋係一個好有家庭觀念嘅人。反而邊啲人未必有家庭觀念咧？由細到大好有家庭温暖嘅，離六七次婚咯，我見有你眼見都離兩三次婚啦。 咁啊， 因為佢哋唔珍惜啊。即係因為你喺長期暴戾裏面，佢唔係長期暴力喎，係長期暴戾喎。嗰種暴戾係極端性嘅，即係你抌個炸彈落嚟，諗都唔使諗，你唔會話啊，我有得醫，可能都甩曬一腳散曬。係 係。 經歷過長期戰亂嘅人， 通常都是一些嘅和平的時間裏面會好享受呢個時間，即係好咁珍惜呢個時間。 係，即係今日終於唔使打啦。 係啊係啊。 即係同埋好笑，我終於見到真正嘅菠蘿。 係， 即係咧菠蘿咧，點解叫菠蘿呢？佢就好似個手榴彈咁樣。 係。 咁但係咧，佢有白化葉咧，咁凍高啊。 係。 就真係好似個菠蘿咁樣。 佢喺飛機跌落嚟定係抌出嚟？ 我又唔知喎。 啊！ 喂哥， 因為我上次去軍事博物館，我都即係我上次同阿 Super 哥行軍事博物館，咁又好得意喎！佢咧就有個義工帶隊，咁個義工咧就掛住 翻版取消啊！ 嚇，男人嚟嘅 哦，係咩？ 掛住個紅十字會證嘅，咁咧個義工就帶我哋行，純正字正腔圓嘅英文話俾佢聽，即係呢啲武器點用啊，之如此類，咁佢可以殺傷幾多人啊？咁、即係喺當中我哋睇到嘅就係一個即係反戰嘅意念。即係佢嗰個嘅，但係又好少人去喎，原來。 啊！ 即係好少人去喎，呢啲博物館原來。 不過好搞笑，即係咧嗰日我哋都有個街咁樣 啊。 即係好多我哋去戰爭博物館就好多人去嘅。 啊！ 佢咧就講咧好笑，佢話咧喺打仗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即係會有好多用好多炸彈啊，炸傷敵人咁樣。佢話好多炸彈咧，一炸落去，後來發現唔爆喎。 啊！ 點解咧咁樣？個導遊問點解咧？唔係啊，佢因為個炸彈 Made in China。 屌你唔 係啊！即係咧，我心諗 美國佬啲炸彈都係 Made in China。 即係唔係啊？即係講緊越南啊。 哦。 即係有時咧諗翻起啊，你拎中國人嚟開玩笑嚇，咁、然後但係我喺度諗呢個即係其實大家係走緊同一條路咯。即係咧，我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嘅時候，我哋呢、這個偷蝦拐騙奪氹 set up 搶樣樣無所不用其極，而家中國都係咁噶。咁但係即係我心諗，屌你咪又係要走呢條路。 唔係發展係咁噶，即係一個人要發展要吸收資源，唯有就係用呢 種。即係就算 係當年香港都係咁啦，屌香港以前香港製造，你一睇到嗰樣嘢就知係鑊嘢嚟噶嘛。 係咩？ 哇！你我話俾你聽，細個我同你爭咗一個 generation 啊，細個阿媽買嘢會睇咩嘅咧？嗱嗰陣時仲未有乜件 China 噶嘛。即係嗰陣時，我哋仲未大陸開放啊！咁咧會睇咩呢？買衫最大鑊係咩 ？Make in Hong Kong 即刻擺翻低，啲鉛筆啊、鉛筆跑啊、文具 Make in Hong Kong 即刻放低。 不過你講緊咧，當年就算 even 日本仔都係啊，即 係係啊！當年你寫住 Make in Japan 唔買噶嘛？ 即係你講緊當年講緊啲係即係大啦，即係就算咧呢個美國人同你仇深似海都好啊！即係講緊啲美國大兵一落船嘅時候。這個呢個周圍掟啲糖嘅時候，啲細路仔都係衝住去食。 係啊， 即係啲女人係為咗咧去攞啲著數。 啊， 亦都係溜啲大兵去屌閪咁。 啱啊！ 即係其實冇嘅呢個世界。 你聽。 所以咧，真正呢個世界咧，即係所謂政治或者所謂，其實都係利自掛，即係利自當頭。 戰爭係國與國嘅。 嗯。 戰爭係國與國，利益係人民與人民。 係。 即係你到利益嘅時候就唔係咁睇㗎啦。 係，即係咧，或者直頭咧，去到個生活資源好細好少嘅時候，我可能 even 我好憎你，其實同翻工一樣。即係到你生活資源唔夠時候，你雖然你同你老闆仇心似海， 唔係老闆同夥計一定仇心似海， 但你都會掛住一個笑容行入去同佢繼續做嘢。 你唔會屌老闆老母㗎嘛，大佬。 所以今次越南之旅咧，我覺得最打得著喺呢一度啦，即係咧 感受。同埋會唔會去第二次咧？ 即係我唔會啦， 因為冇嘢玩嘅越南真 係。即係我真係感受到嗰、那個即係知道即係其實。我其實都幾欣賞佢哋嘅，即係因為佢哋可以有一個咁有胸襟嘅角度咧，去重新去展示呢場戰爭。係並且佢係係你睇到佢哋係真正感受到嗰種戰爭嘅悲痛，並且其實而家好多人都活生生咁話俾你聽，戰爭對我受到啲咩影響。咁當然啦，就係你睇完之後，佢其實後面都有一個好大嘅爛攤子喺度啦。其實可能都係兩代、三代，甚至可能接近100年先可以完全解決呢啲問題嘅。即係就係嗰啲人亦都冇條件生育嘅，係冇能力生育嘅。即係所以佢哋可能喺一段時間裏面，佢哋就會完全唔見咗㗎啦。即係可能大個時間會好長。係咁亦都係拖慢咗整個越南嘅發展。係咁我都覺得好可惜。咁如果你話純粹貨玩啊？即係飲飲食食嘅 越南其實冇咩飲飲食食喎，覺得啲嘢食又唔好食。 我唔係，我幾欣賞佢啲河粉咯，其實。 哇！即係日日食，我真係日日食啊！屌。 係，我都係日日食。我覺得咧，佢哋嗰個處理肉類嘅能力咧，可能係咩嘢？可能係真係 佢哋係譬如話，佢周圍都養雞噶嘛， 係係係， 佢周圍都有雞竹同埋臘雞繁殖。佢哋嗰個雞竹係點住咧？就係、是、 咪啲雞半生熟喎，大佬。 唔係熟曬㗎。 我上次食幾碗都。 佢咧就雞同埋竹咧就分開煮㗎嘛。咁咧嗰個雞咧就係、是、用嗰個竹嚟浸。 浸㗎。 嗰、那個竹咧係咁大鍋，即係差唔多半個人咁高嘅。裏邊咧佢就放咗幾種香料啦。食粥原來落洋葱 係 好好食嘅。 哇！我就係唔中意嗰陣味咯。係 咩？我好中意喎，即係咧洋葱同埋雞絲。 係啊。 咁佢啲雞咧，因為瘦啊，全部雞都 係冇咩肥肉嘅啲雞。 咁咧，所以咧嗰個雞嘅香味就好濃厚。 因為佢哋冇乜農場，即係佢哋啲農場唔係集中養雞嘅，即係散户養嘅通常。 係散户養嘅。咁然後咧，另外就係食雞飯。係。即係雞飯又係有啲 basil 啊，即係嗰啲叫做九層塔啊。 係啊係啊。好重香料嘅。 其實佢大量使用香料洋葱。 係啊。 黑椒。 係啊。 係。其實呢三樣嘢咧加埋咧，然後去煮餸咧食，都幾好食嘅喎。即係我都幾欣賞佢哋個即係同埋佢哋個河粉咧。你見到香港咧，其實咧。幼的河粉容易斷，粗的河粉通常都是。他們的河粉又長，同埋亦都滑口嘅。 係啊係。 咁我覺得由肉類去到河粉同埋個湯咧，三樣嘢你見到咧，嗱，如果唔知道你阿媽有冇煲過嗰啲咩節瓜豬肉湯？ 有。 咁有啲湯煲到咁上下咧，咪會有啲肉，即係啲豬肉出血嘅時候咧，咁咪有啲 一粒粒噶嘛， 係一粒粒嘢喺個湯度嘅。我就見到佢碗湯底咧，就有呢啲咁嘅。 有噶，佢真係等我。 咁咧，其實個湯都係認真嘅。咁我普遍係覺得去過食過咁多間河粉咧，我見到每一間其實都認真嘅。 認真佢 即係普遍你好似話，好似香港你 街邊食都好認真嘅一樣。 好多牛腩麵其實香港都 OK 噶嘛。 但係屌香港好撚多味精嘢，但係佢好少噶。 係佢好少味精嘅。 啊， 其實味精係咩嚟嘅？知唔知？ 唔撚知個 chemical 嚟㗎。 我 開頭就用海帶做噶嘛，但海帶貴得滯啊嘛。 呢個味精咧，佢本身佢冇味噶，原來。 係。 味精咧，佢食入去嘅時候咧，佢會擴張你嘅味蕾。 係。 令到你嗰、那個食入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味嘅感覺會強咗。 係。 即係佢，我初頭以為味精係鹽嚟嘅。 哦。 佢英文好似叫 MFG 嘛。 好似係。 佢 MFG 佢其實係愛嚟即係令到你個味蕾增大咯。 係。 咁就點解會口渴咧？咁樣咁我又問咗老友啦。個老友話咧，就係因為你長時間咧去接觸一個，因為你通常食嘢都係鹹嘅，咁你咪會鹹嘅感覺增加咗咯，係、 哦、 even 甜嘅感覺增加咗。其實個味一旦 strong 咗嘅時候咧，你就好想飲水。 係啊，嗱、啊、我得翻嚟嘅資料係咁嘅，以前味精咧就兩樣嘢做嘅，蝦殼同埋海帶，咁咧就真係能夠帶出食物嘅鮮味，但係成本太重，咁。第二代嘅味精 其實兩樣都好鮮嘅，海帶同埋呢個。 咁第二代嘅味精係咩咧 ？All chemical。 All chemical， 即係而家第三代日本都禁用啦，屌係 咩？ 日本有啲地方禁用味精啊，都 哦係啊， 係啊，因為 all chemical 大佬，美國有好多食品都禁用味精啊，屌、哦，即係你真係食死你啊，屌！ 咁如果你話睇先，越南做啲咩真係好值得欣賞咧？ 冇咯，國家熱啦，屌！第二啲海灘就唔敢遊啦，屌！我上次同阿大妹去過，日本妹就係講一樣嘢俾我聽，因為啲海灘好撚大咯，我帶我去幾個都唔知係。當時的天氣關係定係點咧？因為佢對外海啊嘛，即係佢啲海灘唔係對內海啊嘛，咁就輕輕含含好柒大浪啊！第二樣嘢佢話俾我聽，因住下邊有炸彈，屌你老味，咁諗都唔撚使諗啦，我梗係唔撚落去啊！屌你！ 即係個越南妹咧就唔大波嘅， 但係就腰幼咯，腰好撚幼。 我幾乎係冇乜點見過靚女，其實喺越南。 冇啊，本佢啲輪廓唔靚。 唔靚嘅，即係咧，我好難先見到一個似樣啲。 係啊，佢哋輪廓唔靚咯。 係 皮膚好滑， 但 係 就冇乜肥人，冇肥人。 熱到咁嘅，冇乜肥人，熱撚到你唔想做嘢嘅屌。 係，即係同埋其實講真，佢哋嘅飲食咧，裏邊嘅脂肪都唔係好多。 係啊， 係啊， 同埋佢朝頭早、晏晝嗰段時間，直頭酷熱到你唔想做嘢㗎。係、 啊。 即係熱到你真係。 唔記得帶越南咖啡俾你， 緊要啦， 我係有買㗎。 我知，下次我哋再飲過。 咁啊，越南係咁上下咯喎。 喂，咁好啊，我哋今次聲係咁多先，我哋再第二條，拜拜。